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晚的学人沙龙。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盛载住香港人故事的建筑无声无声地消失了。建筑物不单止是砖瓦水泥，还更加是时代的刻痕，集体记忆的容器。在城市发展洪流里面，保育历史建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又一起发掘一下旧日的足迹。今晚除了我 Alan 之外，还有 Jeff 啦， 大家好， 我们两位建筑师主持，还有今晚我们的嘉宾何培斌教授。 培斌你好。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培斌在很多人的生活中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啦，我们很多建筑师都认识大家培斌的教授。另一个重要身份就是一个保育的专家。在这方面，我想这个经验上面，我想你非常丰富了。不如我们在认识你之前，你介绍一下你本身有些身份，例如我你知在 UNESCO 有个重要的职位，不如你又介绍一下你方面是做什么事。 其实就在香港开始做保育的，差不多有三十年的历史，二十多三十年历史。在香港就做了很多的个案啦、例子啦、包括坐埋入去个古迹办古迹咨询委员会啦。去到新加坡的时候呢，我都是开始做帮新加坡做保育的工作。差不多是五年前啦，就申请做这个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的建築保護的一個講席啦。這個就其實是幫聯合國在大學入面啦，嚟到做保護或者係保育嘅嗰個教育嘅嗰個部分。 哇，好有意義。 同埋係啦，同埋係喺嗰個政府入面啦，點樣能夠幫政府做得更加好。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新嘅一個職位啦。 而睇呢件事係成個係亞洲區，還是係有冇一個範圍？我哋係點樣睇法嘅呢度？ 我自己講係亞洲區啦，因為我自己嘅經驗啦，在日本啊、台湾啊、中国、香港、东南亚都有咁样经验。所以是可以讲是一半的亚洲区啦。 有一个字眼，我哋今晚讲保育啦。咁其实喺我自己听过其他可能嗰啲地区可能唔系讲保育呢个字，但我觉得香港叫做保育几有意思嘅，即系你除咗保护住佢之外呢，你好似要去育成佢，要继续 提升 上升，提升去支持佢，去一路唔系好似个风霜风除咁样。咁喺你作为保育专家，呢个字眼对你嚟讲有冇咩特别意义？ 咁我哋睇翻整個保護保育嘅一個過程啦，或者嗰個歷史啦。我哋通常喺英文就講conservation movement。就整個 movement 嘅嗰個由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嘅咁樣嘅 movement， 經過四十年代、六十年代一直去到而家啦。呢、這個 movement 入面啦，其實我哋講緊保護或者係保育啦，就其實唔係單單係為咗一個建築物本身嘅，其實佢建立喺文物嗰度，建立喺museum study， 建立喺個 heritage。咁呢個 heritage 咧就包括曬所有嘢，就文化方面嘅 heritage。咁建築特登係攞出嚟啦，其實就有佢自己特別嘅嗰、那個建築本身嘅嗰個特性啦，建築本身嘅嗰個用途啦。咁呢個用途會改變噶嘛？咁呢個用途嘅改變會點樣能夠造成一啲唔同嘅一個感覺？咁所以係喺英文嚟講咧，美國就叫佢 preservation， 就保留。其他國嘅英國嘅嗰個國家或者係意大利啊、法國咧，都係用 conservation。咁conservation 嘅意義就大少少。咁我哋喺中文嘅嗰個環境入面咧，喺國內咧就叫保護。咁protection。咁喺台灣就叫保存。係retention 或者係就係保留落嚟，咁我哋就叫保育。咁我每次講嘅時候咧，啲學生就會講保育好似係幼稚園咁樣，咁你去翻幼稚園先話保育。咁其實就有呢個意思啦，因為嗰個建築本身唔係一個死物，唔係一個博物館入面嘅一個藏品。而係一個活生生係我哋會用嘅一個東西，係嘛？咁呢個會用嘅一個場所、一個地方咧，所以我哋係要保佢、要育佢，咁嚟使到佢能夠生長，能夠有新嘅意義咯。 好有意思啊，阿培斌，但係我自己聽完你 這番說話之後呢，我就有啲感觸，因為我自己覺得好似香港發展得好似好快，好似好多好有歷史嘅建築物呢，都喺依四五十年間呢可能係已經唔見咗。你覺得香港嘅保育係做成點呢？其實 香港嘅保育呢，就係存留喺一個保護一個建築物嗰個角度嚟到睇。咁但係因為我哋成日由細我唔喺呢度長大咯，但你哋人少地有咩就地少人多啦，係嘛？成日都講呢句説話啦，係嘛？咁所以就覺得我哋真係需要嗰個地嚟到做新嘅發展。咁所以啲舊嘅建築就會拆咯，或者係要保留一個舊嘅建築咧，就要深思，要諗好多嘅因素，真係係值得保留，我哋先保留。咁特別係呢個八十年代啦，我哋經濟起飛嘅時候咧，經濟起飛嘅時候咧就冇一個限制，咁拆就拆就拆，好多就拆曬啦。咁而家都係咁，譬如講我哋睇緊假設講九龍城啦，咁啲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建築又會大片嘅咁拆咗。咁究竟我哋係咪需要保留佢哋咧，或者唔使咧？但如果係能夠保留嗰、那個要保留嗰係保留咗乜嘢咧？同埋係同而家時代我哋啲人嘅生活習慣啦，我哋嘅生活空間嘅嗰個訴求啦，有冇啲衝突嘅地方，或者係能夠適合我哋而家嘅嗰個生活態度啦？所以呢啲全部都係一個保護保育嘅一個重要嘅考慮嘅因素啦。咁所以八十年代真係好多嘢拆咗嘅。 係啊，我記得咧有一次執下嘢，揾咗張匯豐銀行。一張$100，佢裏邊嗰個銀行係舊㗎，裏邊嘅銀行咧係同而家係完全唔同。我覺得係好靚，我覺得細個嗰時候我有去過，但係咧嗰個感覺，咦？點解冇咗？點解嗰陣時候要拆咧？咁但係而家我梗係明啦，即係唉，地少人多，好多嘢有改變啊咁。咁但係係咪即係類似嘅建築就唔可以去保育咧？我意思即係倒翻轉頭，令我會咁諗，係咪？啊！俾個第二個地方去起嗰一間，或者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做得更好咧？咁 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兩方面嘅認識唔係好足夠。一方面嘅認識咧，就係究竟嗰個建築嘅嗰個價值喺邊度？咁第二個認識咧，就係我哋點樣能夠更加好嘅既保留咗嗰個建築，同埋係俾佢有一個新嘅一個生命。咁我哋成日都講多一個新嘅活力啦，rejuvenation 啦，或者係啲新嘅一個可能性啦，空間嘅可能性。咁但好多人譬如你講匯豐啦，匯豐你所記得1935年起嘅啦，就係一個第三代嘅匯豐。 哦，第三代， 第三代，依家第三代啦。而家我哋見到係第四代嘅匯豐，我估計啦，多30年啦，會有第五代噶啦。 哇！ 佢哋嘅嗰個方法就一直 rebuild， 一直重新起過。咁係用最新嘅技術，最新嘅嗰、那個佢嘅嗰個建築技術啦，或者係嗰個審美觀啦。咁喺第三代你講嘅就係 Art Deco 嘅嗰個新藝術。運動嘅一個建築物，咁我而家都仲喺保留喺度，都展示出嚟嘅。而家就係嗰個獅子， 獅子 喺上邊，嗰個獅子真係好現代咯，係嘛？ 係啊， 嗰、那個嗰、那個樣嘅完全唔係嗰啲舊嘅獅子嘅樣，喺嗰個非常現代嘅。咁呢個其實嗰個價值就喺度咯，但係就我哋冇辦法保留啦。入邊嘅嗰個裝飾啦，如果你去翻去睇上海嘅匯豐啦，入邊嗰個用嗰個木屑啦，啲石仔。砌嘅個圖案咧、圖畫咧，真係好靚嘅。咁但係冇咯，而家冇辦法保留喺香港。 咁當年七八十年代係其實個環境，大家保育意識唔高，還是真係個經濟嗰個需要係真係強得咁交關？呢兩方面個平衡，你覺得係當時點解會有個咁樣嘅決定咧？ 我覺得兩邊都有嘅。咁覺得自己譬如講地積嘅嗰個比例係提高咗啦。咁所以我可以起多啲啦，起多啲樓面啦。咁做發展商嘅話就一定會係要一個新嘅建築咯。咁有啲就係覺得 啲舊嘅建築係唔足夠做Class A 嘅嗰個 office 啦，咁所以要個樓層要高啲啊，等等好多唔同嘅原因。但係對於建築本身嘅嗰個價值嘅認識咧，就唔夠啦。咁我哋講保育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講緊遺產。遺產嘅意思就係有價值嘅嘢。咁我哋點樣去定義呢個價值咧？咁呢個價值唔係單單係建築價值。仲有好多其他嘅價值，社會價值啦，社區價值啦，或者係嗰個審美嘅嗰個美觀價值啦，或者科學價值啦，或者係其他啲環保方面嘅價值啦，所以係呢啲唔同嘅價值，係歷史價值啦嚇，融合一齊咧就係變成嗰個建築嘅價值。咁呢個價值，我哋需要俾佢一個認識，然後覺得佢係值得保留，然後我哋覺得係值得。俾下一代見到同一個建築物，好多時候我哋做保育嘅時候咧，好多人同我講你係比較公平啲，意思就係我唔係凡親舊建築都一定要保留。 嗯嗯嗯， 呢個係絕對係錯嘅，係唔係講舊就一定係保留？舊係有佢自己嘅價值，但係唔一定個個舊嘅建築都要保留。所以我係比較開放啲嘅，同埋保留唔一定係完全嗰個建築物本身保存喺度就係保留啦。我哋點樣能夠將佢嘅嗰個精神能夠保留落嚟咧？ 活化翻佢可能。 活化翻啦，咁啊呢個又另外一個做法。所以係其實係一個保育咧，唔一定係要完全保留，唔一定要個建築本身保留，而係一個進程。 培斌，其實聽你咁講咧，令我諗翻起我舊校嗰陣時候，又係70年代啦，好靚啊！嗰陣時成一個小山丘上邊。咁啊，行樓梯70几级樓梯要喺隔行街行上去，咁始終都要消失。咁但係嗰個感覺依然留翻咗。我諗起每一個咁，即係喺嗰個讀過書嘅舊生裏面嗰個感覺係好唔同，即係嗰個 feeling 係好唔同。另外，我亦都你正話咁講咧，我都諗翻起我喺大學嗰陣時候，我有個師兄嗰陣時啱匯豐起咗啦，拆咗起咗，佢就將舊中銀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咧。原址保留，但係就喺上面加棟 high rise， 令到活化佢。但係當然啦，subsequently 就係 IMP 做咗個新嘅大廈喺隔離。咁中銀嗰個大廈得以保育翻，事實上我覺得係有佢嘅價值存在喺嗰度嘅。我覺得， 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再討論一下我哋嘅保育建築啊。翻到嚟第二節嘅樂人沙龍，舊日足跡。咁我頭先講咗好多啲香港我哋過去經歷過啲舊建築嘅例子啦。咁有一個特別啲嘅例子，我哋嗰陣時細細個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去過嘅，係、就、 咩、 是？虎豹別墅。 哦， 細個最深印象就係去嗰、那個咁樣嘅十八層地獄嗰個花園嗰度， 必定去嘅。細個嗰時 好做衰嘢，就跟住就勾你間啲咁嘅古仔。咁但係依家就其實改變咗啦，變咗做一個另一個發展項目啦。咁嗰度其實我諗去就去過啦。咁但係我聽培斌你嗰陣時都有曾經參與過呢個項目嘅裏邊一啲過程嘅嗰、那個。成件事其實點樣去由保育開始到最後尾點樣做啲決定去點樣去發展呢樣嘢咧？ 其實虎豹別墅係好有趣嘅一個個案啦。咁原本嘅虎豹別墅嗰個地咧就好大嘅。咁喺80年代已經係賣咗一部分，所以後邊啊起咗一個住宅。咁後來90年代咧又要賣另一部分。咁當時咧就係、是政府本來就係講，咁係咪要完全賣咗啦？成塊地賣咗俾發展商啦，或者係賣一部分？咁當時又幾有趣，就係、是、因為佢有花園部分啦，十八層地獄啦，同埋佢間屋。咁當時就諗下，如果要發展嘅話，可能那個花園部分就好發展啲。那個屋就係冇咁好發展，但如果講要保留嘅話咧，其實係花園嗰部分係集體記憶係最多嘅。係 啊，集體 嗰個花園就那個屋本身就冇噶啦。所以究竟點樣取捨咧？當時我記得何志平局長都喺度傾嘅，究竟我哋保留係為咗咩目的？如果係為咗記憶，為咗嗰、那個社區嘅嗰個價值嘅話咧， 就應該係保留嗰個花園。 嗯。 但係結果就因為發展嘅需要啦，就賣咗嗰、那個後邊嗰個花園嗰部分，那個屋就保留落嚟。 哦。 咁呢個就有啲可惜嘅，但係當時我又幫手做嗰、那個mesh drawings 啦，就係嚟到調查。嗯就畫翻埋嗰個花園嗰部分，包括嗰個九層嗰個塔， 哇！你有曬 mesh drawing， 有曬 mesh drawing 係咯，咁啊，但係就好慘嘅就，因為係見到咁靚嘅嘢要拆啦，咁啊mesh drawing 好緊要嘅，就嗰個 documentation 係，咁啊呢個我覺得係能夠將來如果係需要嘅話，係咪可以再起翻一個咧？ 你講緊呢樣嘢咧，又令我諗翻起我大學時候，好似係一年班添。咁咧就又係有啲 mesh drawing 嗰陣時候，我哋分咗兩班同學去做兩個 project， 其中一班咧就係做淺水灣酒店。咁我哋就做好曬，因為我哋嗰陣時已經知道咧佢有個發展計劃。咁啊做好曬之後啦，咁就跟住冇幾耐咧，佢就拆。 嗯。 但係點知拆下咧，佢又突然間改 scheme， 我哋成日叫改 scheme 啦。 嗯。 就問翻我哋，即係 Hong Kong U 咧，攞翻套 mesh drawing。然之後將拆咗嗰啲咧重新起翻曬，咁我覺得依樣嘢真係幾得意，即係保育個意識可以咁，首先一可以有咁快嘅改變，二其實佢做翻出嚟嗰座嘢，亦都係個功能上亦都俾到一個新嘅生命，俾到個舊 building， 我覺得幾有意義咯。依樣嘢事實上有。 係啊係啊，所以呢度有兩部分，一部分就係 documentation， 究竟我哋係咪足夠嘅 documentation， 就係舊嘅嘢，如果真係要拆嘅話，我哋係咪做曬啲 drawings 啊，可以同而家做 3D scan 啊，做其他嘢，咁啊能夠保留嗰個記憶咯嚇。但有啲時候嗰個記憶唔可以咁樣嚟到保留嘅，因為普通人就睇唔明嗰個 drawings 啦。 係啊係啊。 咁啊，所以要一個比較 immersive 嘅一個方法，比較一個介入式嘅一個方法嚟到。了解嗰個過去嗰個 building， 如果係拆咗之後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可以其他嘅 strategy 重建啦，或者係做一個更加好嘅一個保育嘅一個進程。就二十年之後，譬如講我哋而家講個 Sydney Opera House， Sydney Opera House 每十年做一次嘅 documentation。 哦，點解？ 係啊，佢嘅 CMP 佢嘅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 係每十年做一次嘅，真係好好噶。咁所以就係每十年嗰個變化，佢都可以 document 到，都知道過去做咗乜嘢，而家我要做咗乜嘢。咁啊呢個變化咧，佢一直都係做緊嘅。咁啊，府外別墅咧，喺新加坡都有嘅。 嗯。 咁但有趣嘅地方就係新加坡府外別墅嗰間屋咧，係一個現代式嘅屋。喺香港府外別墅間屋咧係中國風嘅，咁啊，但係現代式嗰間屋咧就拆咗，因為第二次大戰嘅時候就炸咗或者唔適合用噶啦，咁就拆咗。但係嗰個花園仲保留，所以係好似新加坡嘅花園加埋香港間別墅啦，加埋咧就一個完整噶啦。 花園香港同埋新加坡兩個花園裏面嘅嗰啲圖案差唔多， 類似唔係完全一樣，類似嘅，同一個師傅做嘅。狐仙咧就同我講係同一個師傅做嘅，所以係完全類似嘅。 講開類似嘅保育咧，你正話講我又諗翻起美麗樓。大家記唔記得之前咧？佢個位置就唔喺赤柱噶嘛，佢又係居民又係成間嘢逐忽慢慢拆，然之後喺赤柱 rebuild 翻。但係我只係覺得有個感覺就係你冇咗嗰個 context， 你冇咗個 context， 等於你無端喺沙漠起個群牛出嚟咁冇意思。但係即係依個去即係喺當時啦。就當係一個保育嘅工程，咁我覺得係咪有得更加好嘅做法咧？類似嘅嘢， 其實嗰個改變唔單單係嗰個context 啦，咩樓就其實佢係完全係石屎建築噶啦，係嗰啲石啦就係貼住喺度啊，所以係假嘅嗰個石嘅建築，已經係變咗嗰個結構，咁啊係咪一個好嘅方法咧？就我哋而家就唔會係贊成用翻呢個咁嘅方法嘅。而家我哋有一個 term 就叫做原真性 authenticity， 即係究竟嗰個建築物係咪保留落嚟之後咧，我哋能夠將佢嘅真實嘅嗰個部分咧係保留到嘅。如果你譬如講搬咗，然後用一個新嘅結構嘅嗰個方法咧，就唔係原真性噶啦。咁啊呢個就係都有一個爭議喺度。 係啊，係啊。 我哋其實香港以外都好多例子。頭先講開新加坡，咁教授你對新加坡應該都好熟悉啦。咁近年我其中一個你應該去過就係 National Gallery。係 啊 係 啊。 嗰個建築我非常中意，其實即係嗰個手法，我覺得即係佢新同舊之間個混合嗰個融和又好，或者嗰啲將佢新嘅功能加入去點樣喺舊嘅建築裏邊再彰顯出嚟呢個方式，我覺得我覺得做得好啦，但係喺你角度睇，即係喺新加坡佢哋嘅保育方式有冇同香港有啲分別或者唔同嘅地方？ 新加坡就比較有多少少自由嘅尺度，係喺香港啦。如果係保護呢、這個國家級嘅古蹟啦，就乜都唔可以掂嘅。所以原則性就係乜都唔掂。但喺新加坡咧就多少少考慮。咁啊，嗰兩個建築物本來咧，一個係最高法院啦，一個係 City Hall， 就係一個幾重要嘅，因為我哋新加坡獨立嘅時候咧，宣言就喺嗰個 City Hall 入邊。但係 City Hall 本身咧就係一個政府嘅一個大樓嚟嘅啫，咁啊，所以就嗰個建築本身除咗嗰個出邊啦，同埋嗰個宣誓嘅嗰個新。國家成立嗰個科本身咧，就其他就冇咩咁大嘅意義。咁所以佢保留方法點咧？因為新加坡有條例，就係每一個新嘅建築都有一定要有足夠嘅停車位喺嗰個建築嗰度，所以佢就要掘落去。咁啊掘落去咧，就嗰部分咧 ，City Hall 嗰部分咧，就係保留嗰個外牆，將嗰個中間嗰個科咧就托高咗。然後掘四層落去， 哇！ 咁起咗一個好大嘅停車場啊，等等啊，掘落去。咁啊，嗰個 National Gallery 嗰個美術館嘅嗰個入口咧，就係要入到下低，然後再上翻。 再上 翻，咁啊，所以呢個係完全唔同。如果原真性嘅話就唔啱啦。但係喺實用性咧就好好多。嗰個最高法院嗰度咧就完全保留，但係上面再加咗啲嘢。出邊睇唔到，但係後邊就有一個新嘅嘢加咗喺上面。咁所以就係有用唔同嘅方法，但係兩座嚟到黐埋一齊，能夠成為一個大嘅一個美術館啦，我覺得係做得非常之好。 你另外又係有個咁，我成日講過嘅就係香港好多保育翻落嚟嘅，譬如高等法院啦，而家變咗中心法院啦，同埋French Mission 嗰個 building 都係啦。佢保育咗之後，佢係俾翻即係法院去用。咁但係對我嚟講，如果用翻正話你新加坡個例子，其實倒翻由嗰啲地方係咪可以開放翻俾市民去參觀，做個博物館又好，做個其他文化嘅地方都好，變咗其他市民可以日日有機會都可以入去睇咯。 呢個係我哋做保育嘅時候咧，到最後其實就係 accessibility 嘅問題。咁未保育之前咧，我哋睇佢嘅個。價值啦，那個意義啦，就通常係睇個community。咁但係保育之後咧，那個 community 點樣參與啦？ 係啊， 都係緊要嘅。 係啊。 咁呢兩個 project 我都有 involve 嘅。保育方面，咁其實最我哋嘅嗰個高等法院啦，佢嘅嗰個屋頂嘅嗰、那個你睇落去好似tiles 咁，其實係1911年嘅 concrete tiles， 好珍貴嘅，同佢嗰個即使同埋喺英國設計咗 V&A Museum 一樣嘅，都係用嗰個咁樣嘅 concrete tiles。 一位建築師嚟嘅， 同一個建築師做嗰個圓拱頂，嗰個頂，即係冇做呢個工程，我睇真係唔知道嘅。咁呢個係非常珍貴嘅，但係我哋冇人可以睇到。 係啊， 呢個咁樣係欣賞佢嗰個手法，冇人睇到。咁所以其實。我哋喺亞洲做保育嘅時候咧，成日要 convince 人哋點解要保護落嚟。喺歐洲做嘅時候，就會要人要講點解要拆，即係個問題唔同啊。即係我哋冇一個意識啦。香港係過去20年慢慢提升咗，所以有好多關注組啊，啲乜嘢啊，就嚟到argue一定要保落嚟。黃都戲院係一個例子啦，都係關注組開始嘅，就講點解要保落嚟？咁啊，先係可以試到有一個community buy-in， 啲人係覺得呢個係屬於我嘅，屬於嗰個 community 嘅，就唔好拆佢啦。咁所以嗰個價值就喺嗰個 community 嗰度。咁然後咧起好之後咧。 或者係保護落嚟之後咧，那個 accessibility 就好緊要啦。咁啊，我哋都可以參與喺呢個 project 入邊。 咁其實依家都係咪好多香港嘅舊建築都其實可以入得去嘅先？依家 如果係嗰個活化嗰個計劃入邊咧，就一定有一條， 多數都有 嘅，一定要嘅。政府一定要先要彌補俾一個俾公眾可以入去嘅個機會。但有啲就唔係嗰個活化嘅嗰個 scheme 入邊咧，就冇一定嘅要求。 咁就難啲， 就難啲啦，係難啲 啦。不過都要多啲宣傳先至，可能大家先知道先得。 冇人知 啊， 真 係比較少人知道啲。係 啊， 咁所以我哋香港其中要保育嘅項目，我諗應該都仲有好多，係咪？咁我諗呢方面，我哋大家可以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再討論一下我哋嘅舊日足跡。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舊日足跡，我哋不如講下啲近代少少嘅， 好啊， 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啲好似比較遠少少。依家我哋其實我讀書年代開始已經聽過啲好多保育嘅案例咧，例如南屋。嗰時成日都開始講呢個特別嘅 case， 因為唔係啲成日聽講啲好堂皇嘅啲舊建築，就一個真係啲民居嚟， 民居 幾層樓高，而係仲係你未復修，係一個普通唐樓嚟嘅啫。咁但係嗰個就變成咗一個好似唔單止香港，世界上都可能有啲長老講，等間培斌可以介紹一下。但係呢件事令我諗覺得我作為當時學生，會另一個角度去諗保育咯，係咪一啲普通人住嘅屋，其實都應該要去諗保育咧？咁一路時間演進，咁其實有啲乜嘢，依家又要開始諗保育？呢個我諗呢個話題可以今次我哋呢一環節可以討論一下。咁講開南屋，睇下頭先我哋講嘅嘢有啲乜嘢你嘅睇法可以 介紹一下。其實南屋佢係一個好長嘅個整個計劃啦，因為政府一直都唔知要點做。或者是不是真的要保留因為當時除了南屋之外在灣仔都有幾間綠屋啦、藍屋啦咁綠屋我哋做嘅就後來做嗰個 comics home base 啦咁就保留咗落嚟一部分咁但係南屋呢就係、是、更加有趣就係因為佢同當地灣仔嘅嗰個社區有關係咁呢個關係呢就比較特別啲咁係點樣能夠保護落嚟而唔會失咗呢、這個社區嘅嗰個關係啦，或者個社區嗰個價值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最緊要嘅一點啦。咁我諗喺將來香港做保育啦，係呢個社區呢個部分應該係思考多啲嘅。我哋點樣使到嗰個社會對嗰間保留落嚟嘅建築物有一個認同感，而係覺得係屬於你嘅，咁係你嘅嗰個遺產嚟嘅。咁民居係最難做嘅，唐樓係最難做，因為唐樓其實建築價值唔係好高嘅，同埋你要再用翻而家嘅 standard 嚟到做啦，譬如講 BD 就好多要求啦，要有 走火梯啊、 走火梯啊等等啦，所以佢後邊起咗一紮嘢，都要補BD 嘅要求啊嘛，咁其實就好難做嘅，同埋嗰個價值咧，三四層樓嘅建築物。如果你真係拆咗，你嗰個地積比率咧，係可以去到幾多？可以係二十幾層嘅， 十幾咯。 所以呢個係唔係容易咯？咁所以需要係比較特別嘅一個例子。咁啊，南屋有一個好嘅例子。咁因為佢嘅嗰個社區嘅參與同埋住入去之後，嗰、那個社區嘅嗰、那個另外一個社區嘅嗰個形成啊，就參與啦。就攞到亞洲嘅嗰個 Heritage Award 嘅最高嘅嗰個獎項，呢個係 UNESCO 嘅 Heritage Award， 咁呢個係好難得㗎， 好難得喎，好難得。我記得嗰陣時我做皇都戲院，我曾經做過一段時間嗰個保育嗰個工程，其實正話都提到就係、是、哇，要將一個舊樓要配合翻而家新嘅條例咧，其實是一件好難嘅事嚟。但係我自己就嗰陣時都係盡量去爭取啦。喂，有冇方法？喂，用咗咁多年，假設我繼續做翻表演場地，點解你要我加樓梯？即係類似咁嘅嘢啦。咁其實好得意㗎。我喺英國嗰陣時都有睇過佢哋好多戲院嘅例子，好多戲院都係舊樓嚟嘅，其實用翻舊樓梯走嘅啫，人哋都係。咁點解？即係有咁多唔同嘅 standard， 嗱，好似正話培斌你都講過，喺歐洲啊、美國咧，人哋問你點解你要拆，香港就話點解你唔加，點解你唔加到去滿意？咁呢樣嘢我自己都覺得係有少少唔同嘅概念。令到香港保育工作係咁困難咯。 係啊，係啊。其實喺建築條例嗰部分，或者係建築署嗰部分啦，其實佢哋都有思考過嘅。但係到最後咧，安全係第一。咁啊，所以你真係冇辦法，一定要加走火梯啊。咁啊，然後 accessibility 啦 ，universal access 啦，咁又要加電梯。咁啊，以前啲樓梯啦。你又不可以俾佢哋跌咗落去喎，因為嗰個扶手 唔夠高， 唔夠高係唔係1.1？咁所以而家就加啲花樽喺度啦。我哋喺做呼炮嘅時候都係咁啦，要加啲花樽喺度啦。而家你即使係做中環街市，佢都係加個係啦，又俾人講啊，呢個加得好肉酸係嘛？但係都要做嘅，咁有個條例。咁其實點樣能夠使到建築署係可以見到唔同嘅一個屋宇署啦，見到唔同嘅一個做法係一個performance base。嘅一個方法嚟到符合嗰個消防嘅條例，咁呢個我覺得好緊要。咁特別係現代建築啦，因為我覺得現代建築嘅保護啦，係頭先講黃都啦，或者係灣仔嘅嗰個林屋啦，黃都係其實係好近嘅。咁啊，黃都嘅嗰個保護啦，點樣能夠使到我哋做嗰個 grading 嘅時候咧，係將佢 grade 得高啲？係當時我喺顧問諮詢委員會入面，我就提議是一級的保護， 已經是咯，一級建築。 唔係，但係開頭嘅時候 ，AMO 是講三級的 哦， 咁我講三級唔夠嘅，要一級。咁啊，講曬半個鐘頭嘅 lecture， 咁啊，啲委員先有超過一半同意我嘅講法，所以先係變成一級。咁但係即係現代建築係唔容易嘅，特別係私人嘅現代建築，係幾方面。現代建築冇人欣賞嘅，特別係五六十年代啦，我哋叫做鹹水樓啦，我哋做石屎嘅時候又做得唔係咁好咯，咁啊係咪可以保護落去咯？咁啊同埋咧，現代建築嘅嗰、那個審美觀啦，大家又睇唔到啦，又覺得係真係冇用嘅。係，但係好多現代建築係私人樓嚟嘅，咁啊好多私人樓咧就喂、哎、真係唔需要保護咯，或者係啲私人佢哋覺得我有發展嘅個空間，係我覺得之前河東花園都有一個好大嘅爭拗，咁啊嗰個業主贏咯，點解咧？因為佢講佢有 rights to develop， 你點可以叫我係一級建築咧？我有嗰個 right， 我點樣能夠 challenge 你？你呢個一級建築嘅嗰個定義或者嗰個 grading 咧，係科學性嘅，係啱嘅，係咁好多呢部分嘅問題，所以對私人樓同埋特別係現代建築咧，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challenge 嚟嘅。 喺香港保育咧，尤其是剛才講近代建築，好多時就係要諗，除咗我保護個 authenticity 之外咧，就係要加啲新嘢，因為佢可能本身舊嘅都未必夠用。如果擺啲新嘅用途之後，咁其中一個例子例如係PMQ 喺中上環嗰度，咁我覺得佢加得係幾好嘅，即係將本身兩座AB 樓中間利用一個嗰個 core 個演藝空間去搏埋一齊，咁嗰度我諗喺呢個例子上面都係一個喺香港嚟講一個叫做先例咧，點樣去喺舊 building 去保育嘅時候加個新嘅建築上去，咁呢度你有冇一啲個人嘅一啲經驗喺睇法呢個項目？ 就PMQ 都係我做保育嘅啦，咁啊其實就係、是、我都係睇嗰個 spirit 係乜嘢。咁如果要加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哋睇嘅嗰個方法就係 reversibility， 係咪可唔可以還原咧？所以我哋加咗嗰個建築物嘅時候，嗰個結構咧係可以拆開，將來唔要嗰個新嘅嘢咧可以拆細。可以拆走。最近我都去睇過一個展覽喺入邊，係咩廣告嘅亞洲廣告嘅嗰個advertisement 嗰個展覽，哇非常之好。我覺得我企喺中間啦，睇咗兩座啦，我好開心。如果冇咗呢個新嘅嗰個加入去，佢嗰個functionality 佢嘅功能啦，就會減少好多。冇辦法有個公共嘅一個展覽啊等等，但係我嗰個有另外一個貢獻嘅喺 PMQ， 我而家講埋添。係 PMQ 以前係乜嘢咧？係黃隱書院啊嘛，黃隱書院以前咧就佢哋 未做嗰個 project 嘅時候咧，佢哋就做個考古，就兩座中間咧就掘咗落去，就見到之前嗰個 retaining wall 同埋佢嗰個 foundation 係咁啊，然後就冚翻啦。咁啊，香港做考古都係咁。掘完之後就冚翻就冇事啦。咁啊，但係我唔得喎，我要俾人哋知道原來以前係黃仁書院，以前嗰啲石頭咧，你可以近距離嚟到摸佢喎。咁你可以知道嗰個 foundation 係點樣。咁啊，將佢嗰個建築物嘅過去由黃仁去到 PMQ， 去到而家嘅嗰個 PMQ 啦，咁就係可以聯繫埋一齊，咁嗰個歷史價值就會喺度咯。咁啊，所以呢兩部分都係reversibility 啦，同埋嗰個功能性咧，新嘅功能性，咁你活化先係活化得好咯。 咁喺依家香港踏入呢度現代開始差不多都半個世紀啦，咁我相信可能好多所謂現代建築都面臨要拆啦，咁拆嘅時候就自不然會諗係咪有啲有需要保育咧？咁但去到呢個叫做交叉點呢個位，我哋喺香港其實如果你作為保育專家，會面對過啲乜嘢嘅選擇或者挑戰喺呢啲現代建築裏邊？ 呢個就要睇政府點樣睇咯，咁過去幾年啦，喺倫敦啦，佢哋過咗一條例啦，就係啲建築如果要拆嘅時候咧，要 make sure 佢嘅嗰個 carbon content 啦，唔會係浪費咗。咁啊，每一個建築起嘅時候都有碳嘅含量嘅。咁呢個碳含量咧，就喺嗰個建築入邊。如果你拆咗之後咧，呢個碳含量就冇咗，然後你起新嘅建築咧。又要新嘅碳嘅嗰個消耗啦，咁呢個方法咧我喺新加坡做咗一個 project， 都係一個現代建築，1973年嘅黃金方，咁Golden Mile Complex， 咁呢個 building 係歷史上面好緊要，佢都係一個brutalist 嘅粗犷主義，佢都係一個最先嘅一個例子，喺嗰、那個我哋叫做 Golden Mile， 所以有個黃金嘅一個地帶，第一個三合一嘅一個建築物。但係佢哋啲業主要賣啦，咁政府要唔要保留咧？所以政府覺得應該保留，因為一個好嘅建築。咁所以就叫我哋做咗一個 research， 睇佢嘅價值喺邊度，睇佢要保留嘅話個消費有幾多，因為呢個私人嘅例子。但係同埋咧，我哋做咗一個 carbon calculation， 就睇下佢嗰個而家個石屎建築入邊咧，那個碳嘅個含量係幾多少？咁啊，將來我哋保護嘅時候咧，就呢個碳嘅含量咧就可以保留落嚟。咁啊，所以現代建築係特別係嘅，因為都係石屎，石屎嗰個碳嘅含量係最高嘅， 最高。 咁啊，所以係需要。咁啊，結果新加坡政府而家講，政府嘅樓如果要拆嘅話，我哋要睇佢嘅 embodied carbon。係幾多少？所以新加坡又過咗一個例。咁其實香港將來對於建築嘅保護，特別現代建築嘅保護都可以睇下呢部分，然後做一個低碳嘅一個 construction 去俾個。 同意。 不過香港即係始終密度高咧，可能面對嘅挑戰就係個商業對於呢個價值嗰方面點樣有個平衡或者叫做交換，可能去到呢個位置就係比較香港最大嘅挑戰係呢一方面。不如我哋依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繼續舊日足跡。翻到嚟最後一節嘅舊日足跡。剛才我哋講現代建築點樣保育啦，咁其實去到呢個位置，我哋再放眼遠啲，其實有啲咩叫做方法，令到我哋依家所將來面對保育可以更加迎合到依家個嚟同先講經濟環境啊、生活環境啊、建築科技啊各項點樣，我哋去到呢、這個位現行有咩方法可以做到啦？剛才我哋講過embodied carbon 呢個計算方法，仲可能做好多嘢，或者我哋繼續講多少少 embodied carbon 呢一方面嘅嘢。 其實我嗰度覺得我哋而家面對嘅嗰個挑戰係乜嘢？咁其中一個挑戰就係、是、我哋個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咁就啲碳嘅排放係一個好緊要嘅嘢。咁建築係包括咗差唔多30%嘅碳排放量。咁如果我哋一個建築拆咗之後咧，之前嘅碳排放就已經係 係冇咗啦，咁然後有新嘅碳排放，咁我哋係咪可以鼓勵啲零碳嘅一個保育嘅一個方法？ 嗯。 咁而家我喺新加坡就做緊呢個，我哋有一個建築啦，係做緊零碳嘅一個或者係低碳嘅一個保育方法。所以我哋每一個材料要用咩材料啦？我哋點樣能夠唔使用冷氣啦？試到啲我哋嘅即係可以零能源嘅，就係有太陽能啦，喺 office 入邊都唔使用冷氣嘅。咁好多啲方面嘅嗰個科技啦，即使係嗰個保育嘅嗰個項目入邊啦，我哋希望都係可以試到一個零碳嘅一個建造保育同埋使用，咁啊，所以喺整個建築嘅 life cycle 啦，佢嘅整個生命入邊啦，嗰個碳嘅排放或者碳嘅個含量咧，係用得最少嘅。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對建築界一個好大嘅一個 challenge。咁啊，呢個 challenge 咧，連埋保育都係要接受呢個 challenge 嘅。 咁新加坡呢一個做法係特別一啲需要保育嘅建築物先至要計，還是逢親舊建築需要拆啦，都要做一次咁樣嘅碳排放計算咧？ 而家暫時係政府係講政府嘅樓要拆嘅時候，要保育嘅時候咧，都要做一個碳排放嘅一個計算。但係將來會唔會？但係我哋換咗一個新嘅部長啦，所以就應該唔會繼續做落去㗎啦。咁因為其實好得意嘅就係頭先我哋講保育係一個個持份者啦，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持份者嘅。咁如果冇一 part 嘅時候咧，都唔得嘅。咁我哋有專業人士啦、專家啦、歷史學家啦、建築師啦。你都有政府嗰部分啦，又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那個社區啦，咁呢全部都係一個大嘅一個 stakeholder。咁啊，呢個持份者如果做唔到缺咗一 part 嘅時候咧，那個保育就做唔到啦。所以我喺新加坡其實想做嘅就係政府、民間、教育機構一齊能夠做咗一個 ecosystem 啦，係個個人都會參與嘅。咁呢個係最緊要嘅。咁我覺得香港將來咧呢部分都要做。咁所以係唔單單只係要做零碳或者係低碳嘅一個保育啦。啲持份者點樣能夠參與啦？頭先我哋講咗啲，咁可以做得更加好啲。咁呢部分我覺得都緊要嘅。 但係正話培斌，我覺得你講咗一個重點就係、是，就算新加坡啦，佢都係喺政府嘅建築物度開始。因為我就覺得咧，其實當你咧牽涉到私人發展嗰陣時候，譬如喺跑馬地附近嗰陣時候有棟 AIA building 都重建咗啦，但係嗰個其實建築嘅特色係即係少見噶嘛，喺嗰個年代都係。咁我覺得如果真係要做得好咧，首先要有個策略啦，可能係每個拆一個舊 building 之前，好似你咁講，要做一個 calculation 嘅，然之後做翻啲 documentation。我覺得最好係點咧？就係、是、有啲 incentive 係俾到個 developer， 嗱你唔拆，譬如可以唔使你補地價，你可以起高啲，或者係點樣？我唔知啊，即係呢啲嘢要一個好全面嘅政策，先至可以令到私人嘅舊樓啦，或者係啲 heritage building 咧，係可以成功地保育咯。我覺得 所以呢個都係要改變嗰個社會嘅嗰個睇法咯。咁你改變唔到就唔好保留啦。我就覺得係咁講， 係啦，嘥時間， 嘥時間啦，係嘛？但係如果社會可以改變嘅話，改變乜嘢咧？我都係同我哋嘅房地產學系啲教授一齊合作。我如果係有一個保留落嚟嘅建築物，你租或者好買或者好。那個價值會唔會升高呢？如果那個價值能夠升高的話，我呢個投資就有意思了。如果價值不會高的話，反而低咯，就冇意思了。或者是啲人對於一個比較舊的建築，現代建築又好，或者是唐樓啊，或者是我哋叫做 shop house 啦嘅建築，有一個特別的喜好。覺得我投資落去，我是會有個 return， 同埋我自己舒服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我唔使四米高嘅一個樓底做一個辦公室，低啲3.5我都得，3.3我都得， 因為我有一個不同的一個看法， 嗯， 或者我有啲方法咧，試到某一部分是高啲，某一部分是低啲，所以很多方法嘅，咁啊呢個係其中一種啦。咁另外一種就是即使是拆咗，我哋點樣將呢個遺產能夠保留落嚟？所以其實同 AIA Building 差不多類似，喺新加坡有一個叫Shaw Tower。邵氏基金會嘅，咁我而家就幫佢哋做緊一個 heritage 嘅一個 programming， 咁拆咗噶啦，都係類似嘅70年代、73年嘅一個建築物，但係都係嗰個建築嘅嗰個手法係好得意，好有趣，好現代嗰陣時，對於嗰個 concrete 嘅嗰、那個即係石屎嘅嗰個做法，咁但我就要保留佢嗰、那個遺產能夠思考到嘅部分。 哦，所以我想是可能教育是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各个 stakeholders 持份者包括业主，包括我们广大市民理解那个价值，不单止是那个价钱，那个投资价值或一个地的价值，其他例如可能文化价值啊、旅游价值先算啦，即大家可能这个会认识多啲，历史文化各方面的东西，其实这些将来你拆了可能你才觉得啊那样东西很重要。 是啊， 那这度它可能就是我们现在你作为教授，可能这样东西就會需要去令到大家注意呢樣嘢。點解我要保育呢？其實我唔係單止我要救個 building keep 住喺度，其實好多嘢係成個城市、成個脈絡一個 network 係唔係冇咗佢唔得，但係加埋佢喺度咧，其實你可以睇翻原來你以前有咁嘅歷史，係講翻成個故仔出嚟，嗰、那個先至會好似更加有嗰、那個點解要保育嘅意義喺度咯。 係啦，即係其實我另外一個心願咧，就係喺香港、新加坡都一樣啦，係可以推廣。我哋所謂嘅文化景觀 cultural landscape， 咁呢個方法係 UNESCO 嘅一個方法，十年前提出嚟嘅，意思就係我哋考慮一個遺產啦，一個建築遺產，唔係單單睇睇佢嘅建築本身，唔係單單睇佢嘅歷史，唔係睇佢嘅建築嘅價值，唔係單單睇佢個community 或者個社區嘅嗰個價值，同埋係其他方面，譬如講非遺啦。非物質遺產，我哋點樣能夠係同嗰個遺產、嗰、那個物質遺產係能夠結合埋一齊？咁咧就係一個比較大片嘅，唔係單單睇個建築物，係嗰個社區嗰、那個物業嘅嗰、那個城市社區又好，或者城市嗰個地貌又好，或者係自然個地貌。所以最近做咗一個project 係幫高爾夫球會啦，做粉嶺球場嘅文化景觀嘅一個研究，咁然後就去到個 UNESCO 嗰個Heritage Award 都攞咗第二高嘅一個獎， 係 啦。咁就意思就係我哋呢個粉嶺球場咧，嗰、那個球場咧係一個好有歷史、好有建築嘅嗰、那個或者係嗰個 landscape 嘅嗰個價值，同埋嗰個社區同個粉嶺附近住嘅人，同埋嗰個 intangible 就係嗰個高爾夫球嘅嗰、那個運動嘅一個發展。咁呢個部分其實係好緊要嘅，因為我哋好多打波嘅人啊，打高爾夫球嘅人，啲球手得獎，其實都係呢度呢個球場嚟到訓練出嚟嘅。咁所以呢幾部分咧係融埋一齊嚟到睇，加埋佢嗰個環保嘅意識啦，加埋佢嘅嗰個稀有嘅嗰、那個那個物種啦，好多嘢係可以夾埋一齊嚟到睇，咁先係一個全面嘅一個保護嘅一個環境。咁呢個我想係可以。能夠在香港能夠 再推行多啲嘅， 我覺得咧香港其實有你咁多嘅例子咧，我覺得倒翻轉頭應該喺教學嗰方面咧要著墨，因為要大家都要知道保育個價值。哦，有時唔係淨係保育個舊樓，而係可能成個 landscape 係啦。 要依樣嘢要令大家即係、就是、市民，因為佢哋先至係 stakeholder。令到佢哋對依樣嘢係有個感覺同埋有個認知咯。咁如果第時香港真係要做保育嗰陣時咧，都有個方針，就唔係話哦依個舊樓保育啦，依個乜保育啦，而係咁咯。 冇錯，中學就開始㗎啦，應該 係啊， 中學就應該開始㗎啦。 同埋應該要多啲即係團去帶去依啲即係值得去睇嘅地方，甚至去澳門睇都得㗎。澳門其實我覺得有啲 做得好 街嘅保育做得好好。 做得好。 咁香港仲會唔會有啲地方啊，例如做到真係一個 cultural landscape， 一個文化景觀嚟到去諗呢件事咧？ 其中就大澳啦，其實香港真係而家咧冇乜啦。嗰陣時我哋喺故知會都係諗緊嘅，咁啊，譬如講大坑啦，或者九龍城啦，而家都好難啦。 係啊，九龍城我覺得係，即係仲係一片即係未開發嘅嘢。 我已經冇啦， 但係都係啫。即係如果你真係可以揾到一條街、兩條街，你淨係補嗰度， 係啦。 我覺得都係值得起，即係嗱，因為我知道實有一個好大嘅發展計劃， 係 保留一兩條街，令到佢有一 部分啦， 係啦，一部分。真係有啲街鋪啊，有啲文化遺產，起翻人民嘅生活啊，起翻嗰兩條街度係好有價值。 係啦，係啦，大澳就比較容易啲啦。希望大澳可以繼續係一個用一個 cultural landscape 嘅方法嚟到睇點樣保護，包括埋啲非物質嘅啲遺產啦，啲廟啦，啲敬拜嘅方法啦，啲祭祀啦等等。可以加埋一齊咯。 咁我哋喺呢個環境裏面咧，咁其實將來我哋喺發展香港嘅時候，其實其他城市都係點樣去再關注我哋自己個歷史個價值係好重要嘅，因為好多嘢其實建築物本身歷史可以好悠久，但係拆咗就揾唔翻出嚟，而本身佢承載咗幾十年嘅價值喺裏面咧。同成個城市好有關係，所以我相信喺今天環境，我哋好高興有阿培斌喺度，令到我哋香港嘅一個成個城市景觀可以有個延續喺度啦，亦都可以好嘅環境去保育啦。咁今日好多謝阿培斌上嚟， 多謝培斌， 多謝。 咁我哋不如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喺度學人沙龍再見。